以前一提到总工程师那个概念，我们在想得是花白胡子那种老先生的感觉啊。你们现在公司里边像你这样的年轻的工程师多吗？还是说就你这么一凤毛麟角一个呀？ 我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吧。 最年轻的啊，而且是三号线三标项目总工程师。三号线是从哪儿到哪儿？ 咱们现在三号线一期呢，是从这个东四十条。就是十条桥， 十条桥， 对，往东，然后一直到东坝附近那块。 那你这个三标项目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是在这个从朝阳公园南门一直往东，然后到达朝阳体育中心这一段这个区间。 它这所谓的一标就是一个一段， 对，一段有车站有区间这种。 你这一段里头大概有几个车站？ 我们是两个车站， 两个车站， 石肥营站还有新火站。 就是一边勘测一边施工。 对， 修地铁啊，这个特别的不容易。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修地铁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啊？一会儿小蔡详细的给大伙儿讲讲你的故事。咱们按照这节目的惯例啊，咱们都是讲这个一些自己的人生经历啊。今天先不讲你这个修地铁的这一段，咱们从这个久远一点啊，从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现在也很年轻啊，就是你特别年轻的时候，说白了从你小时候吧。你当初就是学的和这个建造地铁相关的这种专业吗？ 对，我是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然后是地下工程方向。 土木工程，然后它在里边要分的话很细的，你就是选了地下工程。 地下工程，对， 是吧？这个应该是到上大学的时候， 对，大学 来选的。那你在这之前你是那应该是学的理科， 对，理科 啊。高考以后考的是相关的这种理工科的院校， 对对对。 哪个大学方便透露吗？ 以前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在改名了，叫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对， 很有历史的一个学校。咱们好多北京孩子高考的时候都会选择报考这个学校。 对， 那当初就是学的这个专业，它都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训练，让你能够达到就是出来以后在这个施工方面能够这个特别得心应手？ 我们学校啊，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吧，主要学一些这种在专业课这方面啊，学了有一些咱们以后工程上需要用到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然后还有三大力学，这些就是说着可能很绕嘴，但实际学起来很痛苦，很痛苦。对， 我就是想替一些这个想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了解了解， 对，很苦的这个， 对，就是学这个专业，其实就是心理上得有事先得有个准备，对吧？ 对， 而且出来工作，他的这个工作条件可能也会很艰苦。 对， 你们现在这个地铁的工地上，虽然比说几十年前、十几年前可能要现代化多了，但它毕竟还是在地下修这个施工的工程，你也经常去会下到工地上吗？ 对，我是一周里边平均至少有三天是在工地，然后其他时间要去外边开会啊等等这些。 对，所以这个工作应该是一个很辛苦的，也充满挑战的这种感觉。 对，是。 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毕业以后就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就是那个时候老师会不会引导你们做一些什么规划呀、设想啊，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想法呀什么的，有没有？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长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美剧 哦， 《越狱》。 对， 就是那里边的男主角 Michael 嘛。他是结构工程师。 对，我记得最后他是自己好像挖了一条通道啊，还是？ 对，啊，里边什么运用胡克定律啊，什么这些，就自己就把这个这个结构啊破坏之后怎么出去啊，什么这些， 这是那个影视剧里的一个情节。 对，看这个对自己影响很大， 对这个有个憧憬了。 对，有憧憬，后来发现不太一样。 难道你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受了这美剧的影响？ 当时也不是吧，当时是选专业的时候啊，也考虑实际的一些情况嘛。我发现就是自己这个偏兴趣类的这个专业呀，很少。就是还是选一个建筑相关的，可能是男孩学着可能还是有一些兴趣啊，觉得可以接受的这个专业。 他主要是会去学一些技术。 对，学一些技术。 咱们作为这个老百姓家庭都讲究说让孩子能有所谓的一技之长。然后能够踏踏实实的有一个这个工作的单位。 对对对。 这都是一些家长特别愿意看到的。那看来你上学的时候应该还比较乖的那种男孩子，不是特叛逆那种吧？ 不是不是。 如果从经历上来讲，你比如说拿着你的一个简历来看哈，一帆风顺，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个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不但说不到30岁的总工程师啊，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当中，我觉得就是能做到你这一步，那应该是让大家比较羡慕的了。对吧，这个不可能说你走出学校以后参加工作，应该连工程师可能都不能直接成为吧，得先实习。 对，工程师得需要5年以后才能够申报。 这工程师也分级别吧？ 工程师是分这个级别跟专业的。咱们就是相当于是最开始叫助理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就相当于职称里边的初级。 初级职称。 然后到后来工作，就是我说的都是本科啊，工作满5年以后可以申报这个工程师。 工程师。 就是中级了。 中级职称。 然后再往后就是可以申报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对，就是相当于是工程师申报之后再5年申报这个高级工程师。 就是高级职称。 对，然后高工以后我们还要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较高。 这个级别是不是就可以到大学里去讲课了？ 对， 你现在这个总工程师，它是一个学术的一个职称呢，还是一个技术的职称？ 技术职务吧， 技术职务。 对， 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 对 所有的其他的工程师都归你管， 一块配合工作 啊。就是大家总得有一个牵头的。这个总工程师他会把控整个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全局， 技术方面的一个工作的全局，还有统筹啊，一些其他的工作。 对，这是在这个技术方面啊。那另外，现在据我们了解，你也确实还去给学生讲课 啊。是这样， 2017年的时候被聘为了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实习指导兼职教师 啊。对对对，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成了总工程师以后哈，你去到大学去跟他们说，哎，我是总工程师，你们有没有学生需要我带一带的？还是说学校方面会联系你？ 是学校方面联系我嘛？是因为最开始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因为之前我工作的那个项目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时是相当于交大老师联系我们啊，需要有一批的这个学生，就是就类似于我们每一年都有定期的这种去施工现场、工程的这个项目中去参观去学习啊，这种一个任务性的工作。教导老师联系我呢，是希望说我去给他们讲一下这个施工现场。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每年定期到我们项目啊，我来做这个给他们学生进行一些讲解呀，包括带到现场一些讲解等等这样。 就是主要还是给学生们一个具体的体验。 对，具体体验。到后来呢，就是老师发现这个可能是我讲的还算专业吧，这种，然后后来联系我去学校。给学生去讲一节课， 所以说现在也可以叫你蔡老师， 这个过奖了，过奖。 蔡工程师，蔡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实践的经验特别宝贵，有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下来，你把这些东西传授给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是他们会对这项工程嘛，他就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概念。 对， 就是 具象化了。 对，当他们走出校园进入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回想起来今天你教给他们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想当初你的学生时代也是这么度过来。 对，我就是这样。最开始我们学校也会组织一些这种实习方面的这些参观呀，这些或者说去现场直接的交流啊，这种活动。很多时候可能由于当时接触的少也好，怎么着也好，当时不太理解的一些东西， 对， 等到这个今后的工作中，很多东西就突然间理解了，或者说叫融会贯通啦，等等这些，那个经历也是很宝贵的。可能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在今后的整个这个工作中吧，会有一些影响。 没错。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啊。这个你没有人说天生来我就会干这个工程。 对。 它是需要过去叫什么师徒这样的一个关系来传承。 对对对。 现在呢就通过咱们的大学。 来把它这个传承下来。这也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一个特点。 对 吧？ 对， 你上了大学不是整天坐在教室里读书，也不是整天在实验室里头去做那个化学实验。 对， 而是要亲自的走到这个工地里。 对，要实践。 要在这实践当中去学习。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你包括医生是吧，医生他也有在医学院的时候，他也要在这个医院里边有很多的实习，那也要度过很长的实习期。那咱们这个工程师呢也不例外。那这些年你主要负责了哪些地铁项目呢？除了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三号线三标的这个工程以外。 我主要就是参见过就是北京地铁的14号线。 14号线是 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线路。 14号线是那个在 就从 往 京 门 往京然后再往南，然后一直经过大王路那一侧，然后就开始转向西边。 对，什么十里河啊，然后到最后是北京南站。 对，现在 14号线 我主要是参见的是东段，东段也就是从现在的东风北桥一直到现在叫望京南站这一段。 这也都是地铁修建的一个特点啊。 对， 不可能说全线同时的都是一波人修。 对对对，就一个标段。 一个施工单位负责一个标段。最后大家把它合拢起来。 对， 14号线还有吗？ 还有就是16号线啊，现在在建的一个 16号线，对，现在也在修建。那 对 你岂不是两边的工地你都要照顾到？ 这个是等14号线竣工以后，然后我才就是被安排到16号线在16号线也是比较短暂嘛，然后等就是16年我们这个三号线三标这个工程中标以后，我就被调到这个三号线三标工程了， 就离开那个16号线的那个了。 对对对， 之前好像8号线的工程你也有参与过。 对，那个时候是实习的时候 对， 就直接在那儿做一些施工员技术员级的这种工作。 咱们从他的这个经历上咱们大概捋一下应该是2010年的8月到2011年的6月是参加了8号线。那个时候主要是实习。 实习对。 刚毕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 还是没毕业呢。 没毕业。 还没毕业。还在学校呢。然后2011年的7月到2015年4月是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14号线的。15标。 对。 这个时候是参加工作了。 对对对。 当时叫技术员技术部长。 对对对。项目的技术部长。 这个就是能到技术员，这个它是一个职务。 对。就是一个。 职称呢是助理工程师。 对， 是吧，它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2015年5月到2015年的12月就是在16号线的14标。 对。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副总工程师了。 对，在项目对。 而且是公司 BIM 技术的负责人。 对 ,BIM 的负责人。 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提升了。从这个职务上职称上都提升了。那这个BIM 这个 BIM 的这个技术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是现在这个建筑业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一个也不能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了，因为现在已经流行了几年了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这 么一个 英语的全称 对 它 建筑信息模型 建筑信息模型 对 就简称就成了这个 BIM 对， 也就是你说的那 BIM 对 这样的话你会在这里边就去把控这个它的一些技术的细节。 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公司还有集团嘛，是相当于是在当年也是初步要引入这个技术嘛，要发展这个技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也算比较年轻嘛，可能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能力比较强，然后另外也是做技术工作嘛，这样比较好融合，所以就尝试着去做了一下这个工作。 那么现在这个三号线三标段呢，你是总工程师了是不是现在咱们北京这个地铁修建的工程里边都有刚才你说的像这种什么 BIM 的这种工程在里边？ 现在这个 BIM 技术在全北京市的这个轨道交通工程就是地铁这个工程现在推广来说，这是近年来推广是比较普遍的了。然后就是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有一些是刚刚发展的这样，但是没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叫硬性或者说叫强制性的一个标准去要求说我们必须要采用这个技术。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是 一天一天成熟起来的。 对对对、 技术人员也是一天一天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那现在的技术和好多年前的技术比起来，那就差别很大了啊。你比如说现在我所了解的啊，咱们修地铁呢都有一个叫做盾构机。 盾构机。 这个有这么一个设备。这盾构机如果咱们形容一下它像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它好像有点像那个煤矿里头用的那个挖掘煤炭的那种设备，是不是有点类似 啊、现在在这种煤矿上边这种巷道施工、有一些就采用这种类似于盾构，但是它叫 TBM、这种、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对， 那咱们地铁的这个盾构机也是一个就是很巨大的一个设备。 对对对， 它工作起来就是它的前端肯定都是那种就是像那个挖掘的那种东西吧。 对，一个刀盘，然后再切削土体，把土体切削到它的这个土层内。因为在北京地铁啊，这个应用的这个盾构机的这个相当于型号吧、形式吧，都是土压平衡式盾构啊、加泥式土压平衡盾构。这种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就是利用这个相当于土层内的土压来平衡要切削面的这个长的面的这个土压。水土压这种。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过程。刚才说刀盘在转动切削前方的这个土体。使这个前方的土体进入到土层内，同时土层内的土体呢要源源不断的要输送出去，这样 运出去。 对，要运出去啊。 这个就是比过去那种这个人工的挖掘呢、当然是没法比了啊。 对对对， 我印象当中最早的老的这个地铁应该一号线吧。 一号线。 那个时候施工可能还要把这个地面给它挖开 啊。一二号线都是这 种 明挖法、 对，这是叫明挖法。后来有暗挖，现在有这盾构。那这个机器的话，如果操控起来，它也需要很多的技术吧？ 对对对，它是一个技术要求很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叫工法也好，叫设备也好，它是因为就是不光要是就是这种技术要和设备结合。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基本上是从这个作业人员开始，对它的要求就很严格。包括这个操作盾构机的这个我们叫司机。他的这个要求来说是很严格的，并且要配备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进行对它进行检修。包括日常的维护等等这些。 没错。这些技术都要由你来去抓起来，得领导起来。 我还是偏于这个叫土建方面技术的。设备这块也在学习，但是还是术业有专攻嘛。还在慢慢的学， 反正你是总工程师啊，都得跟你汇报。所以他就可以采取在地下挖掘，我们地上其他的这个功能都照旧，是吧？ 对， 这个我们的生活也不太会受到影响。这个他施工成功了以后，你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哪条地铁已试运行了，然后新闻里边出现了，他修的时候我们没注意， 对对， 除非就从地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那个站点的那种， 对， 这工棚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其他的 一些设备， 对，其他的一些这个路段当中的这个施工我们都看不见。 对，然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项目啊，三号线三标啊，采用的一种叫新的技术，叫盾构侧向分体始发技术。 为什么是侧向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要是常规盾构施工，它要是在咱们这个线路正上方进行占地呀、施工，就是咱们以前在北京这个叫路上啊， 对对对， 经常会看到一些项目，就是在路中间 就把 会有一个，对对对，在有一个路中间的一个导行导改，咱们这个中间会有一个地铁的一个工地啊，这个中间可能也是地下也是看不到它怎么在施工的，然后但是它这块地占的时候啊、也是会就是有一些交通导改呀、会对交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咱们现在这个三号线三标，就是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技术呢，或者说今后要应用的这个技术呢，不在路中间了，是在路的这个侧方。 侧， 对，咱们路两侧找一个这个比如说绿地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场地呀，就是尽量避免对咱们交通产生影响。 没错、 然后在一个周围空地进找一块地，然后实现这个盾构的一个施工， 是 相当于一个技术的一个突破。 如果您现在到这个朝阳公园那边去，如果是现在咱们走到那个朝阳公园啊、应该是往东一边， 朝阳公园南门 往东 大概500米左右 一段啊，你就能看见在应该路北边吧，